啊，没有警教，怕我们的不善的习气太严重了。今天信了，明天又怀疑了。啊，只有在警教天天不间断熏习之下，把我们这个根熏净，熏习成坚定不拔啊，不再动摇，我们就决定得胜啊，信心十足啊。啊，所以二十一愿好啊，专指啊，具有学悟的众生啊，过去生中造的恶业，包括现前所造的恶业，我常说了，只要你一口气没断，你都有机会往生。这一口气断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在这一口气没断之前，真正悔过，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啊，真正悔改，求愿往生，弥陀慈悲，没有分别心，不会嫌弃你。你还是蒙弥陀本愿摄受啊，接引你往生啊！啊，所以这个里头几句经文要记住啊，若能回顾发菩提心，就是这一心。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啊，去跟随阿弥陀佛啊，要一心专念，那一切的身不跟我斗，不跟我的人，你这个我也消掉了，完全从念佛工作里头消掉的。啊，要改善自己生活环境，要学布施。啊，财从哪里来的？财布施来的，越施越多。不要急财呀，急财伤道啊，急财是罪业，布施是功德了。啊，喜欢布施。勤于布施，你需要的自然它就来了啊！来钱财来了，赶快布施啊！不要累积在那里，累积在那里，祸害就来了啊！那就是祸，布施呢就是福。你看中国的字，祸跟福样子差不多啊，就差一点点的，要搞清楚啊，施就是福，吉就是祸，灾难就来了，这不能急财啊，越施越多。要相信佛陀的教诲啊！你发财是你命中有财，命中怎么会有财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布施，所以你命有财。那么你没有财呢？是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肯布施。 啊，你命中财库空空，没有财啊，没财怎么办？修布施，现在修都来得及啊，年轻的时候修，老时候命里有财不忧虑了。啊，年老的时候才知道要赶紧学布施。啊，一定你会发现越施越多。啊，会对佛感恩，过去自己不知道。啊，要是知道多做多少好事啊。啊，我有财富不为自己。为一切众生啊，那么什么样的布施都没有啊？布施阿弥陀佛第一功德，劝人念佛啊，无论跟什么人见面，一开口第一声阿弥陀佛。这行大布施啊！啊，这一句佛号啊，他听进去了，一粒耳根呢，融为道中啊！这是布施功德里头第一的啊！这一句名号，就是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。那不肯念这一句，他没有智慧。不但是真实智慧，还是无为法身。无为法身从这生的，从这名号生的，是法身功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。受持，受，信受。我真正相信，我没有怀疑，我接受了。持呢，保持，我不会把它失掉。啊，时时刻刻佛号放在心上，时时刻刻呢，佛号放在口上。依教奉行呢？啊，依教奉行，这一句佛号的意思要明白。啊，南无是皈依，是皈命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唯有依靠他，啊，这是最可靠的，他是信德，啊，自信第一德，啊，他的意思是在《小本弥陀经》上给我们讲清楚了，两个意思，无量寿，无量光。那无量寿是福报，无量光是智慧。念这句佛号的人，得到佛力加持，你的智慧增长，福报增长。要讲清楚，讲明白了，让人家听到欢喜，啊，发心去念佛。念佛是福慧双修啊！啊，古人说，念经不如念咒，经太长了，咒短；念咒不如念佛，啊，咒也很长啊。佛这一句佛号就四个字：阿弥陀佛。 好念呐、啊！啊，阿弥陀佛是无量福德、无量智慧，为什么不修？啊，你今天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。证明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要无量寿，我要无量光，我要福慧，我念这一句，我心里想吗？心想事成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吗？我念念都想无量寿无量光，我的智慧增长，我的佛法增长，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不难懂啊，但是呢，能信，要真相信，哎呀，便宜就占到了。啊，不相信，那就你跟佛没有缘。啊，你还得要受罪，你还得要糊涂一阵，那不开智慧，糊涂人就得受罪。那如果你聪明了，懂得了，一念这句佛号。改善你的命啊，福慧增长啊！啊，用什么心？清净心训练啊！念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杂念，不能一念念，哎，我怎么还不开智慧啊？我福报怎么还没有现前呢？啊！那是用什么心呢？用贪心在念，啊，用贪心不相应，用愚痴不相应，啊，用傲慢不相应，要用清净心念就相应了。啊，什么都不求，什么都放下，后面可灵了。啊，念什么，什么就会现前。啊，不要念贪嗔痴，贪嗔痴感应的是魔王，啊，是妖怪，妖魔鬼怪，啊，念贪嗔痴，妖魔鬼怪来，那、啊、他也来护持你，但是最后一定把你带到地狱。啊，我们念佛。至少也念善，不能念恶啊！但是善中之善，第一大善就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啊！所以我常劝人呢，你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分秒必争啊！一念上一个星期，试试看，肯定。比你过去念十年还有效啊！你那个十年是糊里糊涂念的，没有感应。你现在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啊，真诚心念、清净心念、恭敬心念。啊，念上七天跟过去不一样啊，效果非常快速啊！我们虽然天天在学习还是敌不过烦恼习气，为什么？烦恼习气是无量界熏习成的，我们学佛才多久啊？啊，所以我们功夫不得力是自然的，不稀奇的，正常的。怎么办呢？加功永恒啊！我们勇猛精进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这个善根熏习成功了，能够抵得住无始的烦恼习气， 我们往生就没障碍了。往生不了烦恼习气的作祟业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除这一些之外，还得要助缘，助缘不能够轻视。啊，助缘是什么呢？不该我管的，绝不要去管，别去找事。啊，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该我管的事，我把事情管好，别放在心上。心上是阿弥陀佛就对了，心上不是阿弥陀佛，你就错了。啊，这是助缘。啊，凡事都有因果。啊，很多宗教里头，包括伊斯兰教都讲，凡事皆是前定。啊，伊斯兰教是真主定。啊，一般宗教是讲神定的，佛教不是，佛教讲是说你的业力定的，啊，是你自己造作。啊，过去我们在迷，没觉悟啊。啊，所以想错了，看错了，做错了。啊，现在学佛明白了，明白就要回头，回头是岸了。啊，我不能再做错了。啊，虽然心里想回头，不想做错。可是总是回不了头来，还是继续做错，做错又后悔。啊，这个都是不懂方法，后悔有什么用呢？后悔无济于事啊，就是烦恼的又加一层烦恼。那怎么办呢？念阿弥陀佛，别后悔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后悔是错误的，念阿弥陀佛是对的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念熟了，业障自然消了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烦恼自然不见了。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，一句阿弥陀佛就全部都代替了。啊，成就你念佛功德，成就往生的功德，啊，业障自然消，烦恼自然断，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啊，不能不知道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遇到了不要轻易放过啊，这一生要成功，最好大家发愿在今年年底一定完成啊，只要完成到功夫成片，念佛功夫成就了，不是最高的，最低的，我心里的这一幅什么状况之下，第一个念头是阿弥陀佛。这就成功了，你就真有把握了。啊，再大的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心是定的， 不惊不怖，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稳定，这个重要啊，心要稳定啊，不为任何境界所转啊，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都没事啊，都要想到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真的像念佛堂堂主所说的，放下身心世界才能往生。如果对身心世界还有留念，那就是麻烦。最后一念想错了，留念别的事情去了，你就又到轮回里头来了，很快一念之间啊，就在最后一念。我们如何保证我们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？你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保证。所以问题是能不能放下了啊，千言万语劝我们放下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佛法也不是真的啊！《金刚经》上说的那么清楚，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啊！佛法都得要丢掉啊！佛法叫我明了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明了了，你还要它干什么？啊，事实真相明白之后，这个佛法留就给后人。自己不要了，自己要的就是累赘，就是麻烦，那就是六道轮回的根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根拔掉啊。正在学习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我需要它，需要无贪念你能把这个道理，最重要要做到啊，光是明白不管用，要真正做到啊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处保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念头啊。所以世尊教学49年啊，对于上根立志与下愚的众生呢，这两种人最好度，不用操心呐。上智的人，你一提他明白了，他不怀疑了；下个人他老实，没有心意。啊，他那个一生呢，生活思想很简单，每天吃饱穿暖了，睡足了，就很满足了，啊，什么妄念都没有，啊，所以你给他讲什么，他相信，他就坚持到底，他一生不改变，所以他会成就。啊，上智跟下愚，我们是到几十年之后，才完全明了之后，把它画上等号。 古人有一句话说，我们话很好，古人有一句的，我们找到一句了。古人说，为上智与下愚不一，像他不变。啊，所以李老师中年之后很想学下愚，学不像，他告诉我学了多少年学了不像。古人一句话是愚不可及，他那个愚你比不上他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追到底，到最后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的成就我们一般人赶不上。啊，这就是说明念门深入常识熏修，他是百分之百彻底做到的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学走这个法门啊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没有百分之百做到。那为什么还想看看别的东西，还想看看别的资料？不行的，人家什么都不要啊，真的，你不绝不动心的，就一条路走到底，没有一条岔路。我们虽然走到底，旁边岔路还很多，虽然不去走，不看看，这是往哪里，那是通哪里啊？他不管的。他一路上他不知道，他就一直到目的地。这人很可爱啊，啊，非常难得了，值得我们尊敬的啊，不可以轻慢啊，那是了不起的人，那是一生决定成功的人。年以所指啊，助之是无有意义啊，意思相同啊，文字上稍稍不一样，意思相同。余上助之，智能信求故人，习求佛之啊，转八十乘四十，怎么转？禅定，落实际在禅定。所以定就转过来了。那定是什么？一念不生。那每天有一件事情修定，啊，首先一般比较方便是早晚，人都休息了，没有人干扰了，啊，静坐半个小时，啊，早晨晚上，那我们念佛的人，我们在念佛，声声佛号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。佛号不间断啊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就是修。初学的人就是修功夫成片，到功夫成片之后不放弃，那就是修一心不乱。啊，只要真正能定住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 尽可能的放下。啊，放下也是慢慢来，要真干。效果才明显。啊，不是认真干的话，放不下。放不下就生烦恼，就起障碍。啊，外面严重的诱惑，四个字：财、色、名、利，四大魔王。啊，有一个就能把你全部毁掉。如果四个都有，麻烦大了。啊，这四个魔厉害呀！我们用什么对付？一句佛号，真管用。啊，会得佛力加持。啊，让你的心定下来，一定要求，一定要放下。啊，自己求生前途，自己还有许多有缘之人，这些有缘人，我们要劝导他。啊，他能相信，他有福，他会念佛往生。他没有福，我们给他种了善根，阿赖耶里面种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种子。啊，一粒二根永为道种，那么他将来来生后世遇到缘的时候，这个种子会起作用。啊，往生的真言就是信愿持名。啊，本经里面说了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上中下辈。一心三倍，没有两样，啊，都是一向专念。说清楚，说明白，希望念佛同学真正生精进心。啊，心是纯而不杂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静。静是进步，绝不退后。啊，精进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一念念佛，成就三昧。俱生彼国故，啊，到这个地方，这都是彭济清《往生论》上所说的，啊，《起心论》上所说的，啊，一念念佛，一个念，没有第二念，这说明都放下了。一心一意都在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念久了就得三昧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啊，真正功夫成片，成片也有三倍咒力，上辈的成片。往生自在了，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佛就来接引你，你跟阿弥陀佛通了，当中没有障碍啊，现在要去，阿弥陀佛知道，马上就来接引你啊。如果念到一心不乱，那是真正的念佛三昧啊，功夫成片都有这一种的能力，何况心不乱啊。那么念佛人求的不求别的，就求功夫到三昧啊，决定往生，没有丝毫怀疑。下面是华严老告诉我们，准凡事之数啊，就是依照啊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要而言之啊，最重要的他说的是什么？前面两段是全愿，一节是发菩提心，劝我们发心，发心求生净土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第三，设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这是全信啊，让我们对于净宗，对于极乐世界深信不疑。最后这个讲往生正念世间果报，这是全信啊，劝导我们止恶行善啊，特别是善终之王就是持名念佛，没有比这个更善啊。这个信息太殊胜了，真正是无上第一信息啊，让我们知道怎样修善，修大善，修究竟圆满之善，原来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。在世间做什么样的好事都抵不上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你细心去揣摩啊，去观察，真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句佛号，纵然这一生你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你念过一声阿弥陀佛，这一个善根将来遇到缘会成熟，成熟就因为这个因会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成佛。世间再大的善也做不到，也不能送你到极乐世界啊。我们以前不知道啊，疏忽了，因为干别的善事比念佛大了，没想到念佛之善，善中之王啊！一 切善法里头，没有任何一个善法能跟他相比。你不念佛还念什么？所以念佛要分秒必争，一秒钟都不肯空空过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积大善，积功累德了，无过于念佛。这个大善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心里面就是发菩提心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，真是本见之宗。古人真宗分呐、本经的真宗啊。再回过头来看看小本，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，跟本经完全相同。大本小本，大本叫无量寿，小本叫阿弥陀。就用佛号做经名，为什么呢？希望你能修一大善，不管是有意无意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善，你这一生到人间来，就听到这一句佛号，也算值得。阿赖耶里头有了阿弥陀佛的种子，这一个种子保证你未来来生后世遇到缘的时候，你会念佛，你会往生，你会成佛。所以世出世间一切善都不能跟他相比。夫子说过一句话，《论语》里头第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这就是大乘教里头常常讲的，世为这个世界，包括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世位哪有法位浓啊？夫子学的是世间法，世间法的那个法位尝到了，也比财色名食睡更可浓，何况佛法？佛法的法位是无有穷尽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的真乐。一看他打坐面壁，坐在那不动，他在那里享受啊。我们人间完全不能觉察，他在享受着禅悦之路。如果要是屈辱佛境界的那是涅槃之路。最上之路，人间天上不能比。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了，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分别了，你才会万缘放下，一心向往西方。真正要往生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，不难。宋朝盈科法师跟我们表演的三天，破戒比丘，他是怕地狱苦，因为他自己知道他造的罪业是地狱业，死了以后肯定堕地狱，地狱太苦了，太恐怖了，无间地狱的 寿命也是非常非常长。啊，那个时间都是论万级计算的。啊，几十万级，几百万级，怎么能受得了？啊，银河是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吓到了，不往生净土决定堕地狱，他自己很清楚很明白，你造的是什么业，起的是什么心，动的是什么念头。啊，处事对人什么样的态度，啊，干的是什么，自己好好想想，你是造的什么业。啊，是人天业，是魔鬼业，是畜生业，是地狱业，你自己比谁都清楚。你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有个机会，你遇到阿弥陀佛了，你要一心能够听阿弥陀佛的话，以阿弥陀佛的教诲去做，放下外面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你的罪业全消掉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就能加得上。佛是大慈大悲，不舍一人，但是有条件，你一生的罪业佛加持不上，你必须把那个罪业洗干净，佛就加持不上。怎么洗法？信愿持名，就把罪业洗掉了。啊，用真诚心，一声佛号灭八尔，八十一劫生死众生。啊，银河法师念了三天三夜，把他的罪业洗刷掉了，佛现前。不是佛不现前，是我们自己有业障障碍的佛现，你也看不见。啊，你的业障没有了，佛现身你看见了。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我们才知道啊，念佛是大事业，没有比这更殊胜。干什么样的大事业比不上观世音的念佛。念到法喜充满，你才知道世间什么样的乐趣比不上念佛。啊，跟一切众生相处比不上分享无量寿经。啊，大家怕我好像每一天讲四个小时太累了，他不知道这四个小时多快乐啊。啊，叫休息休息苦啊，受苦受难啊，想见真正享受啊。你没入这个境界，入这个境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讲经得三宝加持啊，得龙天护佑啊。业障化解了，啊，智慧得能提升了。他怎么会不落啊？啊，跟世界完全相反的。啊，这愿生净土，对我们来讲呢，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晓得业障太重。烦恼太多啊，烦恼不能破，业障不能消，

啊，那么经典难逢能逢，难闻能闻，而不献寿，辜负佛恩，故人是大利也。这个利益真的是大了，为什么？一生成佛，这是什么利益？菩萨要修无量劫，才在成佛。我们这一生就能成佛，凭什么？你要不搞清楚，我们不能接受。总有一切，理就是观经上所说的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是净土宗立宗的原理理论的根据。那我们本来是佛，不想做佛，沦落到这个样子。现在我们觉悟了，回过头来了，明白了，我现在要做佛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？这个做佛成佛确实是得到阿弥陀佛无量慈悲加持，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我们要想成佛，走八万四千法门的路子，也要经历无量劫才能成就啊！遇到这个法门呢，一生成就啊！啊，这个要是不相信的话，真叫大损失。你无量劫来，所有的损失都抵不过今天这一次的损失啊！这一次的损失是真的损失，千载难逢。彭金仙居士说：“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怎么可以把它错过？”那下面这一句我们把它念下去，观此净土法门，一尘愿海六字洪名，信愿持名金灯不退，是乃真实理中之最真实者也，是大理中之最大理者也，于此不信，永舍大理。这真的一点不假啊！你没遇到，情有可原；遇到的时候，你不应该啊！这样无比殊胜的利益，怎么可以把它疏忽啊？怎么能把它失掉啊？特别这个地方所讲的能生一念行爱之心啊，这些我想的一念时间不长，这一念心在阿赖耶识里形成一个种子，虽然很短，这太宝贵了啊！你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遇到缘，肯定这个种子起作用啊！你能够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！所以劝人念一声佛号，这个功德太大了，大到无法想象，应当常常劝人念佛。不管他喜欢不喜欢，我干我的功德，他不知道，那总是他听进去了，他要喜欢，哎，我们这苦恼